观众席上，田七等人在这一刻手都拍肿了。看到了没有？这就是我们姓辛！田七扯着嗓子，冲着包围他们的家世粉丝嘶吼着。田七本也算是个比较稳重的人，但在这一刻，他完全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了。家世强吗？是强。但是这场比赛是我们星星在压着家世，从头到尾家世都在被我们牵着鼻子走。田七的声音已经有一些沙哑，不只是他，今天到场为星星加油的星星工会的53名在 B 市的工会成员嗓子都已经沙哑，因为要和场馆里这数以千计的家世粉丝较劲，他们几十人显得太渺小了。但是此时此刻，他们完全占据了上风，因为他们战队在身后撑腰，连治疗都被击杀了。这样的局面，懂点荣耀的人都不会再乐观下去。面对田七张扬的挑衅，家世粉丝哑火了。而田七此时心中只有一个遗憾，那就是星星这个名字实在有点烂大街呀，喊起来真的太没个性，太没气势了。 治疗被击杀，家世战队的牧师之影被击杀，选手张嘉兴退出了比赛，挑战赛最终决赛，家世面临很艰难的局面。 潘玲这时也在转播中扯着嗓子吼叫着，作为转播方而言，他在情感上对两边没有任何偏袒，他所希望看到的是精彩，是经典。这场比赛毫无疑问，最大的看点除了叶修对阵家世，那就是能否爆出冷门。而现在比赛的走势对星星极为有利，这让期待精彩的转播方也有些兴奋起来。据收视观察部门及时反馈的消息，本场比赛的转播收视突然有所上扬，这显然是因为星星击杀了牧师之影造成的。失去了治疗，胜负天平严重倾斜，得知这一消息的荣耀玩家恐怕都会打开电视或是换台关注一下这场本以为毫无悬念的比赛。家世比赛席，退出比赛的张嘉兴像失去了所有力量一般瘫坐在了座位上，此时的他倒是可以从上帝视角观看比赛了。但是这场比赛接着会如何走向呢？他发现自己竟然有些不敢看，他已经无法避免地在思考，如果家世止步这里，未能重返联盟，又一年挑战赛的话，那将会是何种局面？心怀这种担忧的绝不止他一人，就在知影生命为零倒下的那一瞬，几乎所有家世选手脑中都雷击一般地闪出了这一思考。场下选手席上的选手，不少人已经偷眼朝老板陶轩看去，不少人发现老板的眉角一直在跳动着，他也早已经没有最初时的那种平静了。场上局面，家世彻底只剩四人，没有治疗。 激活枪炮师， 小石青在知影倒下的前一瞬就已经做出新的部署，他知道知影已经救不回来了，唯一有希望冲上去的王泽因为武臣不顾一切的打法到底还是被拦下了，但是武臣这不顾一切的拼命基本就是拿小枪的命在填，他用小枪的身体一次又一次成为王泽神枪手射击的障碍，再强劲的角色也经不起这样当肉盾。武臣在那一瞬间显然已经是起了牺牲自己角色的心思，不要命的总是最可怕的，王泽被这样的武臣纠缠住了，而他枪火宣泄出的弹药毫不留情的都射到了小枪身上，武臣不做任何闪避操作，唯恐被王泽抓住空档，就这样他硬生生拖住了王泽的神枪手，但也将自己的小枪置入了死地。萧时清看得清楚，此时他已经没有了治疗，不过眼下星星同样没有治疗在队，他们需要趁此机会强劲爆发带走对方几个角色才行， 延长战局对于已经失去治疗的家世来说是完全没有好处的。这种情况下还去纠缠对方的王牌选手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萧时钦飞快给出指示，让孙翔和邱飞快些转火去抢攻已经被王子打得只剩 30% 生命的小枪，因为他看到一寸灰和包子入侵在击杀完知影后就去立即支援小强，可不能再让他们得逞了。双方都在抢，但孙翔、邱飞对叶修的冲击，萧时钦对唐柔的摆脱都已经进行了好一会儿，他们不是不能，而只是没能及时完成救下知影罢了。此时双边齐齐突破，立时激活武琛的小枪，这一节奏转换之快，总算也打出了豪门战队的豪迈。包子入侵和一寸灰的速度虽也不慢，但是他们不是治疗，只能用攻击的方式来限制对手的火力。但此时没有治疗的家世讲求的是速战速决，没有可能再和星星战队一板一眼的去拆招，该强攻的时候没有治疗卖血也一样卖。一波流，家世四个角色不顾一切的集火攻击，强行击杀了武晨的小强，转瞬之间就已经追回一人。星星的牧师小手冰凉即将自动入替，但是从换人区过来也需要时间，这期间双方是一个四对四的局面，数据上一衡量，观众们赫然发现家世似乎并未处于下风啊。星星方面也就包子入侵和一寸灰的状态比较完好，叶修的君莫笑已经两次独对孙翔、邱飞的纠缠，他能以一敌二也是付出相当代价的，他对一叶知秋和战斗格式的杀伤远比不了两人对他的杀伤。此时的君莫笑生命已经下降到 70%。 唐柔的韩嫣柔就更惨了，他之前霸气单扛孙翔、邱飞、萧时钦三人冲击，损耗就已经极大，之后又拦截孙翔、邱飞二人拖延时间，被打飞后又去纠缠萧时钦的生灵灭，这来来去去的都是对手对他的输出远比他制造的伤害要大。此时的韩嫣柔生命只剩 20%， 比起小枪还要不如。只是萧时钦此时十分重视小枪对星星的战术意义，所以优先将小枪作为了第一击杀目标。顺利得手后，二话不说，家世四人力朝韩嫣柔这边冲来。好快，所有人脑中闪过都是这样的印象。在治疗被击杀后，家世战队没有颓废，反倒瞬间提速，以超高速的节奏一波集火带走了小枪，此时又是一波流冲向了韩嫣柔。 真没想到治疗被击杀后，家世战队反倒打开了， 潘林目瞪口呆地感慨着。 星星的战术衔接没有做好啊，家世强攻小枪，包子入侵和一寸灰前去救援，这种本能的反应让他们丢掉了一直以来牢牢掌控着的主动权。到底还是年轻啊，对局面的掌控能力差了些。你看萧时钦在知影将死未死的时候就已经做出了转火小枪的指示，这种节奏感真的太值得星星年轻选手学习了。 那依您的意思，星星应该如何应对呢？ 支援君莫笑或者支援韩嫣柔，继续形成以多打少的局面，和家世战队进行交换。人数领先的情况下，这种交换对于家世而言压力会很大，星星可以继续占据主导。但是现在比赛已经被家世给接管了，我想叶修现在心里也一定有些遗憾，他也应该像萧时钦一样提前给予队员指示的。星星的选手更年轻，更没经验，更需要他来引导啊。 要一人独对孙翔、邱飞两人，他可能也实在难以抽出空下。 确实啊，那阶段孙翔和邱飞都攻得相当猛。 总之这确实是一个谁都没能预料到的结果。本已有些颓废的家世粉丝瞬间来了精神，刚刚被田七嚣张挑衅过的立即张扬地反击回去。家世粉丝人多势众啊，这一反击，可怜的星星小众差点被淹没在惊涛骇浪当中。 看到没有， 这就是家事，就算没有治疗又怎么样？你们挡得住我们的一波流吗？ 刚因为距离最近，被田七比划着手指都快被戳到脑门的家事粉丝跳起来，报复性的呐喊着，那头恨不得直接塞到田七的耳朵边。田七他们呢，此时却紧张的根本顾不上和家事粉去较劲，要挺住啊。53名星星工会成员一起握紧的拳头，每个人似乎都听到了同伴心里的声音，要挺住。星星该如何应对？抱着这种疑问的人都把目光对准了君莫笑。叶修在这个时候总该给出点指示了吧，任凭年轻人自由发挥，那只会被老辣的萧时琴牵着鼻子走。战术方面，星星只有他有能力和萧时琴一较高下，但是他什么也没有说，这个重要的时刻他没有给出任何指示，星星选手都在自行判断做出行动。家事四人压上，只有20%生命的韩嫣柔却毫无退意。攻击！萧时琴一声令下，两名战斗法师冲上，两名枪系远程开始火力覆盖。打空！萧时琴目瞪口呆，他们需要一波流带走目标，所以几人的攻击在杀伤之余需要注意限制，要切断韩嫣柔所有的退路，不给他任何逃生机会。但是现在他们的限制距离韩嫣柔看起来有108000里那么遥远，因为无论是萧时清还是王泽或是孙翔秋飞都没有想到，这样的局面唐柔的选择不是回避，不是退却，而是前冲。豪龙破军，20%生命的韩嫣柔义无反顾地冲了上来。萧时琴泪流满面，妈逼的，知道你很猛啊，但你也有个限度啊，这种情况居然也往上冲，你是真把我们当草芥吗？